关注微信公众号"碧蓝北京"，大写的"碧"，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1月30号，星期二。每个星期二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的是职业发展的问题。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华兴最近有没有养青蛙呀？ 刚开始养。 刚开始养。 几分钟。 就养了几分钟。他走了吗？ 走了。 已经没跟你说再见就走了。 我不知道，都是一堆日文，反正我也看不明白，我就瞎摁的。 好，说的是什么呢哈？最近很多年轻人哈，也包括华兴这样的中年人啊，都在养青蛙。这是一款手机游戏啊。那么有一只小青蛙住在你家里，你要给它喂吃的，你要伺候它是吧，要给它买一些好东西。但是这青蛙呢，就像咱们真实生活当中的你的孩子一样哈，他觉得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时不常呢还不辞而别出去旅行。不过呢，他会定期给你寄明信片，告诉你他路上的见闻和他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啊。什么时候他回来了，他也不会告诉你。突然有一天你打开手机发现，哎，他回来了，给你一个惊喜。大概就这么一个，没有太多的情节，没有太多需要闯关的这种挑战的设置，也没有太多难度的一款游戏，却在很多年轻人当中啊流行起来了。有人说这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是年轻人丧失斗志，进入了低欲望阶段，还把日本拿出来跟我们对比。你看日本现在这个少子化是吧，年轻人都不怎么结婚，结了婚也不怎么生孩子，也不怎么消费啊。你看我们会不会步日本的后尘呢？这么一个宏观的话题，华兴你分析分析。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怎么讲，就是吃一道菜，这道菜没味儿，跟这道菜很清淡，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境界。 哎呦，华兴谈到的境界，菜没味儿和菜清淡，是菜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呢？ 是人的问题啊，菜没味儿说明这人不会做菜，菜做的很清淡说明这人已经当了很牛的大厨了，然后最后做一道开水白菜，特别清淡，但吃起来极为好吃。是吧？所以完全没有过体验的那种平淡，跟你经历过绚烂以及之后再去回到平淡，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想说的就是，你看那个金庸里边的小说里边的那些个主人公，到最后可能都归隐江湖，对吧？要么去古墓，要么去哪儿，要么去哪儿都归隐了。但是你有想过吗？假如金庸的小说一开始他们就归隐江湖，之后就从来没出来过，这小说还好看吗？对吧？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追求平淡，你不如先追求绚烂。 好，你没有精力谈什么这个平淡和归隐，是不是？ 对。 那这是一种人的猜测哈。那现实生活当中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反驳，说中国才没有进入低欲望阶段啊。你看中国的这个每年的双十一， 每年的这个社会商品零售额， 嗯， 那都是在增长啊，而且增幅还挺高的。 嗯、 怎么说我们就没有欲望了呢？ 对、 嗯，我们消费的欲望大大的。 对，他这是一批人嘛，中国确实没有进入中国，中国有这种叫物质消费的炫耀感，物质消费的炫耀感，大家都会觉得这不好，这不对。你看国外那些大富翁，他们穿的都是很朴素的衣服，然后开着一个很一般的车，然后就吃都是到那个什么快餐店去吃饭，所以你看国外多好。但我觉得其实中国这种对，这正说明了中国这种，比如说我要炫耀自己的衣服，炫耀自己的车，炫耀自己的房子，这正说明了。是有可能的，这就说明了那些穷人变富是有可能的，他告诉了你这是有可能的。而在国外，因为大家都已经默认这是没可能的了，所以那些富豪才觉得无所谓，然后穷人也觉得无所谓。所以这反而觉得中国其实是一个能让你个人翻身有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嗯，所以说这款养蛙游戏的流行并不能代表说现在的年轻人已经玩物丧志，或者说没有玩物就已经丧志了，不能这么说哈。 不，他也没玩多长时间，这种游戏一般都是跟过在前多少十几年以前，不是还有什么电子宠物也风靡了一阵儿吗、 哎、是 几个月之后就没事了。 华兴看得很淡是吧？年轻人现在的欲望很多，只不过暂时我通过这个休息一下而已哈。 嗯， 好，那既然说到休息，其实接下来才是我们一开始要跟大家聊的主题，就是人的工作有松有弛，有张有弛，有松有紧。 嗯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啊，在工作累的时候啊，该休息，该休息的时候休多久？一句话，工作累了想歇歇，到底应该玩多久？我们减压有很多种方式， 嗯， 玩青蛙、养青蛙也是一种减压， 嗯， 那你觉得这种减压的程度应该有多久？ 嗯，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吧，就是它疼了，它自然就回去了， 嗯。 就他减压，然后就发现缺钱了，然后他就得挣钱，他就自然就得回去了。 嗯， 啊， 你看啊，现实生活当中有人说我不干了，老子不伺候他了，裸辞、 嗯、 是吧？这是一种减压的方式。 嗯， 只不过稍微的直接一点点啊。 嗯、 那辞了多久又开始找工作呢？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减压阀到底开多大？ 不，他这个如果 是标准是什么？ 如果站在职场角度来去说，站在职场角度来去说，如果他裸辞，最终还是要回去工作的话。 嗯， 一般也就是三个月，最多半年。 嗯， 因为这不是由他来决定的，这是由招聘他的人来决定了。假如他的中间空当时间，如果在三个月之内，他可以不说这三个月的经历。他说空当超过了半年的时间，他就必须得说这半年的时间的经历到底是干嘛去了。 嗯， 他不能说我去休息去了。如果要是我去休息去了，那么招聘方就会觉得这个人不太稳定，就不太轻易能招到他。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工作累了想歇歇，这个取决于外部因素，让我们什么时候返回职场吗？ 对对对对对，这个如果从职场角度来说，是招聘方来决定的，不是由你自己个人来决定的。 他不会因为自己穷或者说生活压力所迫，要给自己一个时间表吗？ 嗯，那是他自己的事儿。但是从那个从招聘方角度来说，就是超过半年，我就觉得 嗯。 这个人可能他说我招进来，他说过半年他又歇了半年怎么办？ 嗯， 就会有这个担心嘛。 那也就是说，外部的因素有的时候是不受我们个人意志转移的。 嗯、 那么我们自己在做决定的时候，比如说我工作累了，我想歇一段时间，需不需要给自己定一个时间表和计划？歇多久？怎么歇？歇了多长时间之后开始进入一种热身的状态？接下来全身心的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需要按部就班的来做计划吗？ 一般来说，就是那些讲时间管理的老师们会说，你需要来去做一个休息的计划，你需要填充一下你休息的时间。 嗯， 这样也可以。 嗯， 这样是可以，是可以的。 但我觉得你好像不太赞同似的。 反正我觉得说，就是你其实不一定要定时间计划，你可以定一个任务计划，嗯、就是你歇你干嘛 啊、哦？先干什么再干什么？ 对，你不是歇，就是你歇不是无所事事嘛，对吧？就是无所事事的瞎玩或者瞎混，其实是最浪费，哦、就那个时间就白白的流走了嘛。 啊、哦， 你歇你要定你干嘛？你比如说我要去旅游，旅游我要去哪儿？去七天还是去十四天还是去多少天？对吧？旅游完了之后，我需要留下，需要产生一些什么样的结果？我要看电影，我要看多少部电影？我要打游戏，我要打一个什么游戏，打多长时间，我不能叫打这个游戏打到什么程度， 嗯， 对吧？然后氪金对吧，爆肝，我去那个打游戏的术语，我要。 所以华兴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先把你休息要做的事儿定出来，然后根据这个事儿再 排期 啊，对， 然后再看我这个时间是可以延长还是缩短。 就是对对对，就是这个事儿是有目标了，对吧？你休息也是，我去旅游肯定也是有目标了，就旅游完了去那儿玩了几天多少天之后我不就回来了吗？ 嗯， 对吧？那是有目标了，我要打个游戏我也是有目标的，我要通关，对吧？ 好，或者是说我要学习一个新的技能，是吧？ 对， 我要去培个训啊， 对， 为我找工作积累一点竞争力， 对， 优势。那好，先把这个事儿定了， 对， 再定时间啊。 对， 好，其实这也是相辅相成的，不是说呢事儿不能变，时间不能变，两者也可以互相的来通融和协调哈。 对， 好，听众朋友，如果您工作特别累，您想休息，会给自己放一个多长时间的假呢？有的人会通过年假或者是年节的这种假日，还有一些人呢会通过暂时离开工作岗位一段时间哈，辞职的方式。那还有一些人呢，或许还会通过跟单位协商哈，换一个岗位啊等等这种方式来给自己一个空间和时间进行重新思考。不管怎么说呢，如果你做好了重返职场的准备的话，那么就应该做好规划。好，那这是我们从养蛙游戏哈延伸到现在，我们应该如何来劳逸结合，安排好我们的工作。那接下来我们要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很多朋友遇到了一些职场当中的人际关系的问题，以及自己发展瓶颈的问题，跟我们来交流，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他们一些启发和思考。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每个星期二呢，我们通过说别人的案例和故事啊，来说说职场当中如果遇到共性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处理的方法和原则。今天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这位朋友他遇到的问题似乎是和他领导不和，他的原话是，我现在的领导就是一个泼妇，貌似他进入了更年期，每天紧盯查卫生，对于业务工作没有进一步的指导。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懂啊，我该怎么破，怎么破这个难题。 嗯， 但我觉得有一个前提啊，进入更年期跟是泼妇， 嗯， 这个不能画等号啊， 嗯， 绝对不能画等号。 嗯，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心里有这样的偏见啊。 嗯， 进入更年期会有一些反应，泼妇其实是一个骂人的词儿， 嗯， 有点贬义色彩啊。 嗯， 所以说我们先把你对他的这种人格上的问题啊抹掉。 嗯， 我们只是说可能他现在进入了某种这个生理的反应期啊， 嗯， 在这个工作上面会和原来有些不太一样，你该怎么办的问题。华兴，你同意我这么来做排除？ 不是，我主要是觉得进入了更年期跟每天紧盯卫生管理好像也不是一个事儿。就是他没进入更年期就不紧盯卫生管理吗？不一定啊，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紧盯这些东西。 他后面也说了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不懂，那总要做点事儿啊，那我就查这个每人都看得见的吧，卫生。 嗯 嗯 嗯, 嗯， 好，那怎么破？你从哪个角度来破？ 没什么可破，就是他是否是这个公司的，他在这个公司的不可替代性有多强？简单说就是，这第一点。然后第二点，他在这家公司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要挣到多少钱？是要得到些什么？这个他想清楚了。 嗯， 这个领导到底有没有对他的目标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嗯 嗯，如果这个领导对他自己个人的目标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只不过他看着不顺眼的话，那他就可以继续在公司里待着，对吧？ 嗯 嗯，如果这个领导对他的目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导致了他想要得到的得不到，比如说我想要晋升，我想要挣更多的钱，然后他无能，然后我也没办法，这公司我也没办法能够帮公司带来更多的价值，那就走呗。 嗯，他刚才说了，这个领导对于自己的业务没有指导。 嗯， 那从反面我们来推的话呢，就是他希望在业务上得到指导，甚至是在业务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嗯， 但是貌似目前领导给不到他任何的支持。 嗯 嗯， 他一般是这样的哈，就是当然我们反过来讲，我们先说这个，假如遇到了一个领导在业务上能力不太强的领导，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好处， 他是有好处的。如果领导能力太强，你能力再强也赶不上他，你觉得你有进往上升的可能吗？你会成为他不可替代的人吗？如果领导在能力上不强，他正好需要一个手下有一个能力强的、业务比较强的人来去做他的左膀右臂啊，这样他才能把自己位置站好啊。所以，如果领导能力不强，你正好能力强，你就可以补他的空啊。他就你，然后你再对他表示一下忠心，其实这是有价值的。 嗯， 就他正好缺的一个能力强的人，你就是那能力强的人。他自己能力很强，他就不缺这些人。 好，那他每天查卫生这事儿怎么办呀？ 就是 在搞卫生上、 就是。对，所以简单的说，就是他是否是领导不可替代的，有没有领导不可替代性的角色？就是帮领导。 简单的说说什么叫有领导不可替代的角色。 就是领导有不可替代的需求，比如说领导说我的业务得满足啊，我这个每年的业绩我得至少我虽然不能达到最好，我总得满足吧，有个人能不能帮我干这事儿啊？就假如你不能帮他搞卫生，帮他这个把这个什么整洁屋子，然后细节都弄得特别好，你能不能满足这个需求啊？对吧？领导可能还有其他的需求，就是我的位子能不能坐牢，有没有人能够帮我把这个上下关系都搞通，客户关系都搞通啊？啊，你能不能在这块儿有满足领导的需求啊？领导还有一些需求，比如说我需要有人崇拜我，天天给我点赞，然后我发什么朋友圈，你都给我那个什么，对吧？你能不能满足这个需求啊？对，领导有各种各样其他的需求，然后如果你能满足这个需求，导致了你失去领导会觉得空落落的，那就行了 啊。那你先把卫生搞好吧。 啊。 这不眼巴前的事儿 啊！对，如果领导需要卫生，如果你又想留在这儿，那你就把卫生搞好呗。 搞卫生的同时会牵扯他的精力去做业务，会更累一些。那这个过程必须自己扛吧。 对，如果他能把业务做好，他就不需要搞好卫生。 啊， 就如果他在其他地方能满足领导的需求，他就不需要在卫生这块满足领导的需求。 哦，哦明白了， 你用得着我、 啊、 对吧？ 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领导啊， 嗯。 你活儿干不好，卫生还搞不好，我要你干嘛 啊？对，就这。 你总得有异样吧，是吧？有时候这个咱们父母经常教训咱们，是吧？ 嗯。 你看你跟人家比哪样比人家强啊？ 嗯、 总要有异样吧？ 对， 是不是？ 嗯。 我有啊，我爸妈脾气比他们爸妈脾气大呀、啊。 那你能给我带来价值吗？关键是 啊、 嗯， 好。所以呢，就是说你终归要有一样是公司或单位领导他看得上的。 嗯 啊，这种价值有可能是他现在特别看重的搞卫生，是吧？也有可能是公司的这个业务发展。 嗯， 好，所以说，那你就要找一项你最擅长的。 嗯， 还是说找一项？ 找一项最擅长，同时是满足他的需求的。 嗯 啊，然后跟他说，你看我干这干得好，然后又能帮你保住你的位子，让我干这事儿吧，就行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更年期吧。更年期会不会有一些敏感呢？那在某些工作上面，对他们会不会，会有一些格外的要求？对他们提出一些 就比较挑剔嘛， 挑剔的要求， 对吧？对，就比较挑剔这种， 或者情绪上面哈，容易波动。那在和这些领导相处的时候，要注意点什么呢？ 其实这个我们本来是说，当然如果是首先如果这家公司对它的价值确实很高的话，它当然是可以忍的， 嗯， 对吧？如果这家公司对它已经没价值了，它当然也是可以走的， 嗯， 对吧？所以说看公司到底对它有什么样的价值了。 嗯，好，所以华鑫其实说的是一个非常冷静清醒的角度，就是看你和公司之间的这个利益交换啊， 对， 是否对等。 对， 那么没有一个环境是完美的，可能你在这儿受点气、受点委屈，或者是领导特别的挑剔、吹毛求疵，但是你确实也获得了很多。那么实际上前面你所付出的是情绪上的，那后面你得到的但是你收入上面的、你的这个职位上面的啊，这其实也是对等的。不要在工作当中把你每天干的活看成是付出，你每天受的气可能老板也点了钱给你。 对，是这样。 我说的直白一点。 对，就是领导是，其实领导是你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客户 啊， 把这个想清楚就可以了。 好， 嗯， 当然如果你还有更多客户的前提下，你还可以再做选择呀。 对， 是不是？ 嗯， 老子不干了。 嗯， 那么就又回到我们前面那个话题了嘛，你想歇多久啊？歇了之后干什么呢？这个也要做好一定的规划啊。我们不建议大家那么气性那么大来一个辞职，来一个摔门就是走人的那种，看似很潇洒的，实际上呢非常的缺理性考虑啊的这么一种行为，往往会酿成大祸啊。好，那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那再来看下面这位朋友啊，这是一位马上要26岁的女士，她说我学的是化学专业，现在在找工作上面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结的地方， 我是追求安稳但工资低的质检员的工作，还是辅导机构那些高工资的老师的工作，麻烦过来人指点迷津。嗯 嗯， 现在这个培训辅导机构确实工资开价就不低啊， 嗯， 比一般的这种公司招聘啊，确实薪酬呢要高那么20%-30%，甚至还更高。 嗯嗯， 怎么破？ 首先他得关注一下那个质检员的工作未来有什么发展。 啊，华兴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只看现在低， 啊，对， 现在高， 对， 得放眼未来。 然后包括那个高工资的老师未来会有什么发展？ 啊，好，那我们假设一下吧。 嗯， 好吧，这个质检员现在工资低，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这质检员一般就是在，我理解应该是在企业里面，是吧？ 对，在工厂、工厂企业、工厂类型企业、机械制造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地儿。 原来我请过一个嘉宾，他现在是畅销书作家， 嗯， 写文章的， 嗯， 他当年就是学这个石化专业的， 嗯， 然后分到的是中石油在江苏的某一个基地， 嗯， 特别偏，在一个这个小镇上面， 嗯， 哎，他说每天我们就是做一些分析化验，啊， 嗯， 把那个一线采集来的数据啊，我们进行这个计算化验， 嗯， 看看能不能够有油，地下有没有油， 嗯， 就干这个， 嗯， 啊，他说，哎呀，特别的没意思， 嗯， 很枯燥，一个女孩， 嗯，嗯， 不喜欢， 嗯 嗯， 然后就去了辅导机构高工资当老师了，是吧？ 然后他就考研了， 啊啊啊， 嗯 嗯，一般来说， 这个你说 质检员工作确实不太有太大的发展， 嗯， 因为质检员这个岗位属于叫做，一个公司它的岗位分成 A 类、B 类、C 类，质检员的岗位最多是 B 类岗位， 嗯 嗯，不是 A， 肯定不是 A 类岗位。 A B 是什么意思 ？A 类岗位就是有你这公司就赚得更好，没你这公司就快塌了，就没你这岗，没这岗位啊，不是没你这个人，没这个岗位，这公司就没了，就塌了。 嗯， 然后有这个岗位，这公司就赚得好。典型比如销售就属于很多公司的 A 类岗位，然后有一些技术公司就研发也是，对吧？产品那种。然后那个 B 类岗位就是你这个岗位的存在，大家可能意识不到，但这个岗位一旦失去，大家可能发现，哎，有危险了。啊，所以一般质检工程师啊，什么环保工程师啊，都属于 B 类岗位。 我想问一下，这个行业有没有可能被机器所影响？也就是说，你干的活就是把东西放到一个机器里面，那实际上机器应该挣更多的钱 啊。对，是这样的。这个这做测，我原来也就做测试，我原来还是专门一个测试什么实验室的主任呢，哈， 哦， 就是做这种测试。 马主任你好。 啊，对，然后那我发起了，我建了一测试主任测试的一个实验室，然后那种测试就属于那种有点像 B 类岗位，就是你那个有你，其实大家根本就看不出来， 嗯， 就有这个岗位的存在，大家看不出来，但这个岗位一旦消失了，可能会对企业产生一些危机， 嗯， 啊，同时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岗位，对，就像你说的，这个岗位最终会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嗯，如果人工智能能去做测试了，人工智能能出报告了。那这个岗位可能也不需要人了， 甚至不用人工智能嘛，更加自动化的机器是不是就能够减少很多的人手？ 就看看这个岗位它所检测的那个产品到底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有一些食品检测，检验检疫的这种检测不还得需要人， 嗯， 得需要人来判断。 也就是说，这个岗位实际上是发展前景，不是特别理想的那种岗位。 对， 啊， 对。 再来看下面这个辅导机构，一下子工资就很高，起点很高。 对， 未来会怎么样呢？ 这个一般老师，是这个老师主要靠个人品牌。 嗯， 如果要是他没那个工资很高，然后他个人品牌也很好，然后教的学生都什么，提分或者是什么有更好的发展的话，那么他个人品牌就出来，然后家长就会有这个口碑传递，然后他慢慢的他的个人单价也会变高，然后各个机构都会去抢。 哦， 就这样，就是好的发展，一般都是这样的。 我想到了一个小品叫《红高粱模特队》啊，范伟说， 嗯， 你以后就是名模，就是世界名模啊，辛迪·克劳夫 啊，对，就这意思， 就这意思，你以后就是名师是吧？ 对，名师， 全国名师， 对 啊，世界名师。 你像在那个香港挣钱挣的最多的，其实并不是那些 金融机构的， 金融机构的都是那些高考辅导名师， 嗯，上亿 挣的特别多 啊，一年上亿，真的，这是真事儿。 对， 那意思是说你在这个岗位里面，先不说你怎么样，这个岗位是能够创造出巨大价值和能够培养出非常优秀人才的岗位。 对， 所以说这个从这个角度来去讲，其实应该去选择后者哈。 嗯， 还有他年龄26岁，其实属于职业初期的年龄，职业初期的年龄以挣钱为主要导向。 嗯，但是呢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博士啊， 嗯， 也是理工科的博士， 嗯， 他会把进这个科研院所，他理想当中的顶级的科研所排在第一选择。 嗯， 还有呢就是留校。 嗯， 啊，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第二选择呢， 嗯， 是去一些企业啊，做研究研发。 嗯， 最后一个选择就是去做培训机构的老师。 嗯， 那么我问他，你为什么会把这个放在最后一项？他说，我学了这么多年了，这要博士吗？ 嗯， 硕士就可以啊。 啊，是啊， 对不对？那我专业不就浪费了吗？ 嗯， 所以他心不甘情不愿， 他掉进了沉没成本里边。 对，他说，那我读个博干嘛呀？我直接读硕士，我就再去进这个啊辅导机构了。 就是这玩意儿就跟买股票似的，我都已经我之前都花这么多钱买了，你说我现在卖他亏了，我现在卖，可是问题他后边可能还会亏啊。 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情怀的问题。 嗯， 那我学的这专业不就没用了吗？ 嗯。 是吧？ 嗯，那可能是其他价值的问题。对，就是他学这个专业的目的就是很喜欢做研究，很愿意做研究，做研究他非常的享受，比他去当老师更享受，那没问题。 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个人性格的问题，因为你做质检员， 嗯， 你就是每天和这些材料啊设备打交道， 嗯， 那你要做老师的话，处理的问题就多了。 对，但我的观点还是这样的，就是性格不是选择职业最核心的因素，它只是重要因素之一。嗯， 你看那个《中国合伙人》， 嗯， 里面这个俞明宏的原型嘛， 嗯， 由黄晓明演的，他一开始也是紧张结巴嘛， 嗯， 讲不好课。 倒不是，其实不是。 嗯， 其实因为我看过俞敏洪的那个什么，俞敏洪其实当年在中学的时候很有领导力的一个人。 哦，就是那个戏里面是。 对，那个戏里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以为俞敏洪应该是个内向什么，其实在中学里边超有领导力的。 好，那也有很多内向的人，他是不是在做人际沟通的时候也做得很出色啊？ 啊，对，就是内向跟沟通水平低，其实又不能画等号。嗯， 是的， 嗯， 我曾经看过一个研究啊，就是在美国总统当中，其实好多人都是内向性格的，啊， 嗯， 就是这种领导人物啊，他其实性格当中也有很多内向的一面啊。 嗯， 所以这个不能成为刚才华兴所说的做这个职业，不成功的理由，是吧？ 对，对， 嗯， 对， 成功的理由可能是相同的，再加上你的一个机遇吧。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赛，广告之后呢，我们要来说另外一朋友的案例，工作13年了，到了职业发展期。很是焦虑，马上就要37了，该何去何从呢？他有好几个选择，在选择当中啊，陷入了困惑。朋友们，稍后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阿龙， 我是爱宝良， 我是吴建彪， 我是相声演员方清平。 2018年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让你听足八方欢声笑语。 祝各位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狗年吉祥。 北京电台2018广播过大年全新推出脱口秀春晚，2月1日名嘴大咖齐聚京城闹新春，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 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0下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1月30号星期二，不管您处在哪个职业发展的阶段，我们都是要见怪打怪啊，一路啊披荆斩棘，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我们今天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嗯，听众朋友，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节目啊对您来说有那么一丁点启发和帮助，或者是嘉宾和我讲的观点啊对您来说有那么一点点认同啊，希望呢您把我们的内容告诉更多的听众朋友，或许也能够给他们啊带来一些帮助。来看这位朋友啊，他是37了，这个人到这个阶段其实是面临很大的压力和选择的。他说工作13年了，也到了职业发展的关键期，很是焦虑。现在有3个机会，一个呢是国内的汽车企业，我进去呢是做什么呀？做高级供应商质量管理工程师，规模还可以，但由于汽车公司目前效益不好，工资呢大概也就是8500一个月，一年发13个月的薪水，有双休上五险一金，但这个五险一金呢是按底薪交的。就是按比较低的一档交。第二个是一个海归的创业公司，这公司呢才30个人，是做新能源汽车动力方面的产品，当然我去呢也是做这个高级的这个质量工程师，但公司刚成立，目前质量这一块呢只有我一个人，薪金呢是12000，也是发13个月，也上五险一金，不过呢按2500来缴五险一金，那意思就是说比之前那个底薪还要低一点。 嗯， 第三个呢是民营企业，公司是50多人，我去那儿做质量经理，管7到8个员工，单休，是一个2级汽车原材料行业，产品和专业以及之前的经验都对口，薪金呢是12500，但是发14个月的薪水，不过呢五险一金也是按2500交。他们这行业是不是都这样啊？ 嗯， 都是按这个最低的档来交。 他说之前呢在汽车零部件外资企业工作了10年啊，零部件外资企业前4年做技术，后来转到做质量，最近的一份工作就是第一家公司要让我去做的那种工作，叫做供应商质量管理工程师。 嗯， 他说这还算我个人能力问题吧，所以收入一直都不是很高。之前在小的外企分公司啊，做了2年的质量经理，后来到上家这个规模大一些的公司啊，才做到了这个 QE 啊 ，QE 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质量管理的这个工程师啊。他说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小的公司的管理岗位收入可能不如大公司的工程师，而小的公司呢有很多东西做的呢又比较的低级，接触不到一些先进的理念。或者由于产品比较简单，那些先进的管理手法无法使用，啊，该怎么办呢？想请华清给他解解题。 这三个机会主要是还有一个，他已经37了，对吧？37了，这个他如果在一家企业里边，就是他待不住的话，持续的跳来跳去的话，到了40岁，估计他再也找不着企业了。 哦，华兴的意思就是这个阶段应该以稳为主啊， 就是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说那怎么才能稳哈，或者怎么才能让自己待住，或者说能有一个固定的根哈，得有个根，这根不一定是企业，有可能是其他的因素哈。一个重要的根就是上司关系，所以这三个企业里边，他有没有跟自己的老板做过更深度的接触？看看自己的这个老板是不是一个值得。一块儿工作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不是一个能值得一块儿工作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可能就，要心里边就要打个问号。如果是能跟一块儿工作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人，哪怕这个公司后来又变来变去，这个也是有机会的。 好， 嗯， 他现在是在哪儿呢？刚才说的是三个机会是吧？ 嗯， 他现在的工作是在一个做汽车零部件的外资企业，那么你为什么要走啊？他没有说现在的收入情况、工作状况都没有说， 对， 就说了我要去跳槽了，有三 个 选项， 有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来说叫9年，就如果他在一家公司待的超过10年，对，超过10年就可以跟企业签不定期合同。 哎，那是不是企业打算让你走了？ 对对对，有可能是这样的，有可能就是企业裁掉裁员。这种很多那个民企和外资企业都是这样，在第八年或者第9年的时候给你裁掉。 那他已经10年了呀？ 那他的10年可能中间可能会有其他的变化。 好，那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家公司是待不下去了。 嗯， 具体原因他没说。 嗯， 是吧？ 嗯， 其实能待下去，我们不建议你走。 对。 真不建议你走。 对 啊，不要看着一个月是挣12000啊，还是挣12500啊，发13个月的薪水，还是发14个月的薪水， 对， 那个没有意义。 对， 嗯，因为你想，你多那10000多块钱，一年多那10000多块钱，你每天工作都在忐忑当中度过， 对， 朝不保夕的，你觉得合适吗？ 对， 啊，或者说你10000多块钱摊到每天就3-4块钱，每天花3-4块钱买一安稳，岂不更好？ 对 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假设放在他必须得走， 嗯， 什么原因他是不好意思说也好，还是说语言不详也好，还是其他的也好，我们就不说了，反正你就打定主意要走了，那这三个选项，刚才华兴谈到了一个，就是你跟谁的问题是吧？ 对， 就是你跟谁也决定了你在这儿根基稳不稳。 对， 那这 还有一个就是即便你就是你这种事儿啊，就是要么你就选择一个企业比较稳定的一直待下去，要么你就选择一个比较牛的企业或者比较酷的企业，就在这儿镀个金，37岁还能再镀个金，镀个1-2年金，说啊，我曾经在什么什么什么企业待过，于是再跳的时候，别人就更多的企业会找到你嘛。 嗯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好不好？ 嗯， 首先把这个创业公司拎出来。 嗯， 创业公司的薪水和那个民营企业的薪水。差不太多， 嗯 啊，民营企业还多一个月， 嗯 的这个奖金， 嗯， 那么他在民营企业呢还能管7到8个人，创业企业就他一人，哎， 现在就他一人，嗯 啊，但问题是，如果这创业公司失败了， 嗯， 你还有翻身的可能吗？ 所以得评估一下这个创业公司失败的可能性， 他现在有30多个人拿到一些融资，他们现在有没有现成的产品，然后他们的产品现在市场情况怎么样， 嗯， 然后他们的产品的竞品是怎么样的，这个他在面试的时候都需要去了解的。 但是他特意说了一家，在这家公司我的专业是不对口的，在民营企业我的专业是对口的。 对口不对口没关系，因为一般创业公司，如果这个创业公司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公司，类似于在谷歌还没那个什么的时候进入到谷歌嘛，不就类似于这种嘛，假如啊，假如然后还有再加上这是新能源汽车动力方面，新能源汽车动力如果是一个未来有巨大发展的行业，那它其实是可以进入到这家创业公司的。他在这家创业公司待了一年，有积累了新能源汽车动力方面的质量管理的一些经验，而且他是就他一个人嘛，他可以拉团队的，他可以至少能拉一两个人。然后呢，在一两年之后，新能源汽车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发展上升发展趋势，这个时候他年龄就不是最重要的了，人们就会关注，因为这个新能源汽车这块没什么人有经验嘛，他可能他不管年龄多大，他更有经验，对吧？ 嗯， 所以他的机会就会更大。 好，所以华鑫的意思是，这家创业公司你应该去做一个考察。 对。 嗯， 就是 如果他目前来说有一些订单以及他的发展势头上好的话， 嗯， 那他的竞争优势就会比那家民营企业要大。 对， 嗯， 对，而且汽车行业其实现在依然是一个，就不是一个叫做刚需型行业，它是一个周期型行业，就是新能源汽车会取代老能源汽车，然后自动驾驶汽车会取代新能源汽车，这是一个周期不断迭代的行业。在这种行业里边，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去赌那个行业的上升期。 嗯，那再看第一家公司，第一家公司是一个大的企业，但由于现在呢是处在一个不太好的这个周期里面，所以说工资比较低。 嗯， 你分析它有什么竞争力吗？ 就是得看它跟，因为第一家是国有企业嘛，得看它这家国有企业有没有政府的这个支持。 嗯， 就是政府要不要养这种企业，你知道吧？政府如果是不要养这种企业的话，而且它跟这种企业签的又是合同制的员工的话，有没有进入编制的可能？如果没有的话，其实这样的企业可能就不能考虑。 嗯 嗯。 另外，薪水还没有太多的竞争力。 对， 因为它这个8500跟12500差的还是比较多了。是吧？ 嗯，对， 就是你看，一个月挣8500，跟一个月挣10000，这差了3500了。 嗯， 差3500，这还差的比较多。 他主要是在乎的是这个企业给他这么点钱，那拿什么补吗？无非就是拿稳定来去补嘛。就是说，你来到我们这个企业，我给你签合同，然后有编制，嗯，这还能考虑。 嗯，这也是一个考虑的方向。 对，然后结果来一个说，哎，只能签合同，没有编制，然后可能就签个一年，那就没什么可考虑的了。 好， 嗯， 所以啊，就是第一家企业嘛，这家国企，你考虑的关键不是薪水，而考虑的是稳定啊。 对， 所以这8500和12000、12500啊， 嗯， 我们没有可比性啊。 嗯， 但是后面那两家，一个是海归开1200013薪，一个是民营企业开1250014薪，那么你就不要去比这个一年差这么10000多块钱。 对， 这个收入这块就不要看收入了。 对，短期不要看短期收入，看未来的那个行业发展。 看行业发展， 嗯， 是不是？ 对， 好。嗯，那么他应该怎么选？我觉得啊，你还要把自己跟这个家庭这块的因素考虑进来。 对， 他没有说嘛啊。 对，他又要去那个，还反正后边这两家公司可能工作强度都比较大。 嗯， 他都得去扛工作压力，然后 另外呢还有一个适应性的问题。 嗯， 就是他是从外企出来的啊，他感觉就是小的公司管理岗位啊，有些做法呀，啊，比较的 low 啊，接触不到先进的理念，或者是由于产品简单，先进的质量管理手法无法使用。 嗯， 这是外企出来的毛病嘛。 嗯 嗯，他总想把那一套很成熟的貌似很科学的方法用在其他类型的企业上，发现水土不服。 嗯 嗯, 嗯，他是不是还有适应性的问题？不管是去， 啊，对 这个民营企业，还是去这个， 这后边两家都有适应性的问题。就算去国企，他也有适应性的问题。 嗯 嗯， 都有是吧， 嗯？对， 都有。只不过呢，是 这个 按下 他需要的是转换思维模式。他到了创业公司，思维模式可能就是灵活性比较大，然后他可能得自己折腾点事儿，然后对。然后这个什么朝令夕改，这周这个礼拜定的事儿可能下个礼拜就变了，这是， 对， 然后到了民营企业，他可能就要去注意的改变思维模式，就是民营企业都是老板说了算，是五十多个人，肯定老板说了算，所以这个他只是那个老板的执行者，他可以给老板提建议，但老板如果要是做了决策，你就听他的就完了， 听话。 所以是一个适应性的问题啊，实际上是一个按下葫芦按下葫芦浮起瓢的问题。 嗯， 只不过出现的表现方式不太一样而已。 嗯，对， 嗯，你不要觉得这个你原来那一套在这儿格格不入啊。 嗯， 那也有你原来没有享受到的一些便利和优势呢。 嗯， 这都存在哈。嗯，好，最后一个思考的维度就是现在考虑这个事儿是不是稍微晚点了？但是他也反思了，他说个人能力问题啊，收入一直不是很高。 嗯， 就换句话说，你都37了，在这个外企干了那么多年了，为什么一直人家给你开到的起薪还是这个8000到10000出头？ 嗯， 啊，是不是要反思一下？或者我们自己，我们别人听到这个故事，是不是应该从这个上面借鉴一些什么？ 嗯，对。还有一个在外企可能就是这样了，外企的薪酬的提升的这个整个的速度就是每年5%的速度，就如果你是一个正常员工， 嗯， 每年5%大概其每年5%的薪酬提升速度， 嗯， 啊，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没有一些其他的收入渠道的话，赶不上物价，肯定赶不上物价。 也就是说，他在这家企业干10年，他是不是干的有点长了？在这个阶段啊，原地踏步踏的太久了。 就是你要不然就继续踏不下去，然后如果这家企业能真的养着你的话， 那外企可能吗？不可能啊， 就对 吧？ 还有裁员嘛，裁员给你那个 岗位又不是那么重要的岗位， 对，是这样。 嗯，那如果说时间倒推5年，他今年32岁， 嗯， 哎，刚刚转到质量这一块，就是他不是说前4年做技术嘛，在这外企，后面才做了几年的质量管理嘛， 嗯， 刚刚从做技术管到质量管理，转到质量管理。 嗯， 你有什么建议给到他？ 就再把质量管理这块再摸摸透，然后看看汽车行业有什么新的趋势和新的那个新的技术， 嗯， 然后进入到那些有新的技术和新的趋势的公司里边去。 换句话说，就是你做了6年的质量管理， 嗯， 现在出来的话，薪酬最低人家才给你开到8500， 嗯， 那这6年是不是有一些时间没有利用好，没有把握好？ 嗯。就是还是这个问题，就是汽车行业不是一个，汽车行业是一个叫做什么周期性行业，所以你进入到这种行业的重要的一个角度是要去找这种行业里边那些有上升发展期的新技术的所在的这样的公司里边去待着。 嗯 嗯， 就是这6年真的要把握好时间啊，你不能只把你的视角关注的焦点在你自己的这个1亩3分地上，还得到外面去多看看变化和发展。 嗯 嗯，这个确实也给大家一些提醒啊，就是你在一个单位已经干了很久了， 嗯， 突然你发现，哎呀，这3年4年我怎么没什么提升啊？ 嗯， 哎，这个时候如果自己的年龄也都是35、36、37、38了，那么就要啊提前做一些排兵布阵，做一些准备工作了。 嗯， 如果这时候你还是吧30出头，那更有优势了。 嗯 嗯，总之就不能够啊，不能够像这位朋友这样。等于快38了才考虑这样的问题啊。 嗯 嗯，好，那也特别谢谢啊，很多朋友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情况写下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事实上呢，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看似啊在这样的问题上呢我们比他清醒啊，比他呢聪明，但是就像刚才我所说的，按下葫芦浮起瓢，您可能在别的问题上有别人都不屑一顾所犯的低级错误啊。 嗯， 所以说啊，彼此彼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没有人更聪明啊，没有人更聪明。今天节目的最后9分钟，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啊，他是在一家私人公司做了5年，从基层做到部门的老大，见证了从20多人变成100来个员工的公司发展。现在公司各方面相对比较完善，但最近2年因为行业竞争激烈，公司业绩增长幅度不大了，拿到的薪酬虽然也不高，与行业同等职业相比啊低了很多，但毕竟是公司培养起来的，所以呢也没有太计较。在这家公司基本没有什么发展空间了，现在的状态就是稳定。如今呢，有一家朋友开的公司想高薪挖我去做挑战性更高的职位， 那这家公司的规模相比我现在做的这家呢要小很多，一共才30多个人，公司构架还不完善，但年销售额比我现在的公司要高，增长要快，可能发展会更好，但一切啊需要重新适应，我该如何选择呢？我觉得你是不是已经选择好了呀？ 对，那就重新适应呗， 对不对？我觉得你说的现在这家公司就除了构架不太完善，但这是一个客观问题嘛。 嗯， 他以后会完善的吗？ 他对老公司有感情， 有感情。 嗯嗯，所以一时心里边从情感上来讲割舍不掉，但是从理性上来讲又觉得新的公司更好。 我老听别人说一句话叫什么？嘴上虽然不说，但身体很诚实。我觉得他就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你看到一个很心仪的对象了，异性了，你虽然没说他， 不，那也不一定， 心已经动了。 就是我们看他这个人到底是重感情的人还是重理性的人。有的人做决策很重感情，所以可能就留下了。对，有的人做决策很理性，他看到了新的规律，感情这块他就可以放轻一点，他可能就走了。 我觉得他从基层做到部门老大，一定有一个赏识他的老大。 对对， 是不是有一个领导？ 对， 带着他嘛，这么多年过来了5年哈，所以这是一块，可能跟他的领导有感情。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公司的发展啊，也倾注了他的这个情怀，他也不希望这公司不好。 对， 啊，一个是对人，一个是对公司，都有难以割舍的这个情怀。那这个问题从旁人的角度来说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他呀？这他自己拿主意了。 他这样，他这家老公司他在跟领导再谈谈，然后让这个老公司再给他画个饼。一般我都会，就有人来，也有类似的来找我咨询嘛。我说这样，就是因为你觉得你这公司没发展了嘛，包括领导不知道领导怎么想的，对吧？包括你公司老板不知道怎么想的，你做到了这个位置，然后觉得有点不咸不淡了，然后再往后不知道该怎么干了。你就再找公司老板，然后让他给你画个饼，看看说我们公司未来到底该怎么发展，有什么战略性的突破没有，然后看看这个饼到底好吃不好吃，如果这个饼像是个梦一样，然后还能让你留住，那就把这个梦给实现，如果觉得这个饼不靠谱不好吃，那就撤了。 这个时候你要跟公司的老板站在一个平台上去规划一下公司的蓝图 啊。对， 是吧？你看我们现在目前这个阶段，未来还可能做到什么样的阶段？ 对，正好未来有一个大的项目哈，我们要转型，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我看你都提了，哎，那就转呗，那就正好做一下。 那这个时候你得说服自己啊，首先就是你相不相信公司现在能够继续取得大的发展？你相信了，那么你才能够留下来。 他听那饼可能能信， 听那饼他这，但还得理性的考虑一下。你不能是吧？自欺欺人呢？ 就不，他有的时候他就不是理性来决定的，你知道吧？我只是让他稍微理性一点，他有时候不是理性决定的，他有的时候就是自欺欺人，就觉得这关跟领导的感情好，没办法，这个到最后有可能他就是选择留下，这是这确实也有可能。 这个我们不能给你任何的方向性的建议啊。但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很多事情特别是商业，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很难在30年之后就预测到未来5年10年30年的事情。 对， 现在公司不行，真的不代表未来不行。现在行，也不代表未来还行。 对， 你看最近这个关于万达的新闻，不就是啊、隔几天就有一条嘛，那万达老板说了，我们做生意嘛，买卖很正常啊。你看就是这样嘛。最关键的是要存活，所以你现在公司在这样的一个发展期，面临激烈的行业竞争，目前的增幅不是很大，那也许就是一个周期呢。过去了也就更好了呢，不好说哈。好，那么至于去后面这家公司，我们给他分析分析风险吧。他貌似看得很乐观呀，是吧？你看现在增长很快啊，这个那的不错呀。就是好的你都说尽了，我们没必要再说了。我们说点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一个就是跟老板的关系可能会处不好。 原来是朋友，现在是老板。 对，这件事儿这是很有问题的，跟老板不要当朋友。 啊，你看啊，朋友高薪挖你去，那是因为你有能耐才高薪，不是因为你跟他关系铁才高薪。 啊，这一点你要认清楚。 对， 还有呢， 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这公司的就是他的产品到底好在哪儿？就是你有没有成为他的用户体验一下？ 啊， 嗯， 好在哪儿啊？还要体验？你看数据不就行了吗？市场认可就行了。 有的时候对个人体验，他这种那么重感情的人，得体验一下这个产品。 啊，这种活我不能干，这种买卖我不能做。 啊，对，就是 我是不认同他们的价值观。 是有的，比如说你去开个餐馆，或者你去一个餐馆当店长， 嗯， 就发现地沟油后边后厨全是一塌糊涂的，你前面卖的可好了，开的可火了，有的人是接受不了的 啊。 嗯，而且这种事儿是巨大的风险，这种事儿一旦被曝光，其实这个整个自己都会被卷进去 啊。 嗯， 好，这个是一个风险提示啊。 对， 风险提示不是说这种可能性就一定有。 对， 或者很大啊，但是你要考虑到就是，他们为什么增长这么快？ 对， 他们这种做生意的方式，是不是你内心认同的？ 对，对，嗯，就是他最好体验一下他们的这个产品，然后看看他们怎么卖的。 嗯 嗯， 好，其实。从他的角度来说呢，目前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啊，也是他自己啊提升自己的一个挑战。 嗯， 我认为啊， 嗯， 就是你不管是在哪家地方干，你自己都需要改变了。 嗯， 你在老公司干，你也需要让自己变得更好，那么伴随的是公司更好，那么你到新的地方干的话，你也要从很多地方重新开始，让这家公司和你共同的成长。也就是说，人的进步是无止境的，至少你在职场当中一天你就要考虑这件事情啊，也是个好事儿啊。我们从多方角度来讲， 嗯， 你目前纠结的或许在未来看啊， 嗯，还有他有可能有其他的选项。他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现在就这么一个选项，他应该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嗯 嗯，选项一多了他才有的选，他就一个选项啊，他就干扰这选项，就是 好，谢谢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当中啊，今天分析了四个案例，不知道朋友们的情况是否和我们今天谈的有相同的地方，我们一起共勉，一起努力。接下来是北广歌舞，朋友们明天见。 不是孤独手，终于变成了束缚，哦，因为孤独你背叛的好苦，我不能说不知好吗？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